阿弥玛罗哦哦，卓伊拉姆罗罗，阿弥玛罗哦哦，卓伊拉姆罗罗，哦，卓伊拉姆。是你在呼唤，还是我在等待？亲爱的，亲爱的孩子，你来了，你来还来，在神的手在灵的怀抱，亲爱的，亲爱的孩子，你来了，你来还来，河水涨了，是你在呼唤，还是我在等待？亲爱的，亲爱的孩子，长大你长大了，再逢你寻 来生我是你。